发现好歌是乐趣，是我做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一个好的时代就是一直有好的东西能够被发掘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下面这首歌很符合。在那个华语唱片最令人激赏的年代，好歌太多，以至于有些歌被慢慢的忘掉或者说是忽略。现在再次播给你听，就全当它是一首新歌吧，也能够让人感同身受。我们来听张信哲和范文芳合作演唱的这首《别让情两难》。 霓虹灯有点亮，夜色渐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之宽，幸福由身边流传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。 有人为情伤，难免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盼望，无从去想象。有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。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。别让情两难， 别把梦锁上， 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。 这两天也在网上看到了一条帖子，很多的网友在讨论失恋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但大致上都差不多吧。所以每一首让人听碎了心的歌都觉得是在唱自己，都能够从那些伤感的歌词当中找到自己的心情。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样一首唱给失恋的人听的歌。比起那些浓墨重彩的痛苦，我喜欢这首歌里轻描淡写的样子。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温岚，《祝我生日快乐》。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，那么让我诚实一点，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，只要关上了门，不必理谁。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，手机让他休息也难，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，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。